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唐玄宗是唐朝的第6任皇上，在位44年。一开始唐玄宗刚登基的时候，选贤任能，励精图治，大唐帝国欣欣向荣，出现了开元盛世。这江山治理的这么好，底下大臣就捧皇上，说您呐，真是堪比尧舜禹的一代明君呐。皇上，您建立的这般功业，也应该去泰山封禅，昭告天下才是啊。这唐玄宗表面上谦虚一番，实际上啊，早动心了。自古以来，那都是一代明君才有资格去泰山封禅。如果说我也去封禅了，那不证明我也是一代明君吗？皇上来封禅，底下忙断腰，千般谨慎，万分小心，30口棺材坐镇行宫，态度积极，行动盲目，2000担素豆打了水漂，奇闻怪事出丑也有父子兵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朝封禅趣闻上集。说起封禅，您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泰山。自古泰山被称为五岳之尊，历史上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隋文帝这些建立一代功业的帝王都去过泰山封禅，所以后世的皇上也就跟风效仿，要封禅去泰山。其实这事儿说简单就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。这话怎么说呢？简单点说，封禅就是天子给天神做一个工作汇报。自古皇权强调神授天权，天子啊，我是上天的儿子，是天神派到人间管理子民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天子上头也有领导，封禅呢就是天子跟他的领导汇报工作去。至于这领导究竟是谁，没人知道。可是如果说这事复杂呢，这也是实情。所谓封禅，这封和禅呢得分开来说，这封是祭天，禅是祭地，这是古代最盛大的典礼之一。这么大的一个仪式，这准备工作可想而知。您想啊，这泰山在山东，要想封禅，这皇上就得带上皇亲国戚、文物百官、各国使节这一大群人，由打京城出发，坐马车前往。 这一路上一行人吃喝拉撒睡，这都得准备。祭祀的时候还得搭台子，布置现场，准备祭品，还有皇上的安保工作，后勤保障工作，这里头得多少人为这事儿操劳。唐玄宗刚一继位还算是励精图治，可看到天下太平，盛世再现了，这唐玄宗就放松治理了，自己享受上了。皇上身边也聚了一大堆拍马屁讨好献媚的奸臣，这个时候就有大臣怂恿皇上去泰山封禅去。不过这封禅是有条件的，要不就是太平盛世您治理有方，跟天神汇报去，要不就是天降祥瑞，比方说天上出现彩云呐，或者什么珍禽异兽出现了，这些祥瑞是上天对在位皇上的一种表彰，帝王圣明才有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了才能天降祥瑞，只有这样皇上才有资格上泰山封禅去。底下大臣一煽乎，这唐玄宗心动了，他有心戴上这一代明君的帽子，可毕竟是有点发虚啊，给拒绝了。底下大臣看皇上这般态度，开始一轮一轮上书。唐玄宗在大臣的怂恿之下，最后拍板了，封禅泰山。封禅泰山就要先在泰山上边搭一个台子，这搭台子的工作有专人负责，这负责人呢带着能工巧匠早早的赶往泰山。那个年代您想，没有缆车，没有直升飞机，这交通基本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吼，取暖基本靠抖，就是这种条件下，这些能工巧匠给皇上打造祭祀的台子。这台子底下是圆的，上边呢是按照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铺上青赤白黑黄五色土，圆台上头再搭建一个方形的台子，从上边看这台子跟铜钱似的，外圆内方，代表的是天圆地方，这是古人的宇宙观。当时唐玄宗要从东都洛阳出发，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四方的使节浩浩荡荡，这一个队伍绵延上百里，这大队人马一路上衣食住行都有所经之地的地方官负责，这种做法呢叫贡顿。现在的济南唐朝的时候叫历城，隶属于齐州管辖。这历城可是有名的古城啊，而且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必经之路。这年春天，朝廷派了钦差大臣来到历城，通知封禅的相关事宜。这历城县的县令叫杜峰，杜峰呢出身书香门第，要说家教应该不错，只可惜考了十几回科举是屡试不中，半辈子都耗在考场上了。念书是为了当官呢，可一旦做不了官，这一家老小就得跟着喝西北风啊。杜峰为了这事儿愁的是两鬓斑白，早生华发，刚刚年过五十，看上去跟七八十一样，十分的显老。唐玄宗即位之后，这杜峰时来运转了。杜峰的大舅哥升官了，在京城做了一个监察御史，亲戚有人做了大官，这杜峰跟着沾官。杜峰这大舅哥姓张，张御史。张御史回乡探亲，看妹子一家过得这么惨，就动了恻隐之心，借着自己的人脉关系给各级考官送礼，打通了门路。这么着，这杜峰总算是博得了一个功名，朝廷委任他去历城县做了一个县令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杜峰对这位大舅哥是千恩万谢，感激涕零，一家老小高高兴兴地收拾行囊，先去京城报道，也顺路去御史府上探望大舅哥。杜峰得了官职，美得不行了。这张御史清楚妹夫的底细呀，大半辈子在研读经史子集，对官场一无所知，就这么上任去，张御史不放心呢。 眼看着这杜峰就要出发去历城上任了，张玉是心里不踏实，他设下酒宴把妹夫叫来了。酒席之上，这张玉史就开口了，说妹夫啊，你此去历城一路上有多加小心，官场之上更是有诸多禁忌，办什么事儿都要万分的谨慎。杜峰一拱手，内兄所言极是，您在官场这么些年，不知道这做官可有什么秘诀呀，言外之意，这当官该怎么当啊？这张御史听见这话微微一笑，为官之道有很多要你自己去体会，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呐。做官呢，说容易就容易，说难他也难。这杜峰一扬眉毛，哦，此话怎讲啊？所谓容易啊，就是你做了官地位高了，别人就会来拍你的马屁讨好你，你做了错事蠢事，别人也说是好事善事。所谓的难，就是你也要去巴结你的上司，但是不能让人看出来是献媚，对下属要管束严格，但是不能让人说你是在欺压下属，在文人墨客面前作秀，但是不能够让人抓住你的把柄，这人际关系是最难处理的。你在任上办事要小心谨慎，凡事三思而后行，千万不可落下骂名啊。这杜峰听了半天没言语，心里头不自信呐，没底了。这张御史看内地这副模样，心说你呀，好好在官场上练练吧。这张御史自己小口的喝上酒了，杜峰在旁边心里头可打鼓啊，内兄赐教的是，只是我从来没在官场上做过官，是一个生事儿，这碰上什么事情了以后少不了麻烦您，您就是我现成的老师。要不这样吧，内兄现在手上有没有案子呀？我现在就想演练一番，您给指点指点。张御史一听，哎，这倒是好办法。眼下这张御史正办着一桩大案子，主犯已经处理了，剩下的都是一些从犯。这张御史就把杜峰带到大堂之上，让他坐在一边观摩一下怎么处理这些从犯。这些犯人呢，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，该释放的放了，该收押的关起来了，该教训的批评几句也就完了啊。只见这个张御史处理的是得心应手，不到一会儿就轮到最后一个从犯了。这个从犯看年纪二十来岁，长得是贼眉鼠眼，尖嘴猴腮，一张蜡黄的脸，满是奸相，一看就不像好人。还没等这张御史张嘴说话呢，这杜峰在一边忍不住了，御史大人，这人不用审问，您看这长相就知道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尖嘴猴腮的，保准不是好人。这杜峰第一回上公堂，对自己的判断是信心满满，可是他没想到这从犯听见堂上老爷这么说不干了，张嘴就反驳，而且是引经据典，您别看长得不济，挺有学问的。这从犯一句话没说呢，就听见堂上有人给他定性了，打心里不服啊，张嘴反驳说，堂上老爷，休要以貌取人呢，孔子说过，以言取人失之宰予，以貌取人失之子予。这晏婴长得丑，但是那是齐国的贤相，嫪毐英俊潇洒，那可是淫乱秦宫啊。老爷您怎么能不分是非曲直，光凭我这长相您就下了结论了呢？这杜峰一听，嘿，这小子肚子有点墨水啊，啊，又拿这晏婴举例子，又拿嫪毐说事儿，心想啊，他不服，堂下犯人你竟敢顶嘴，你叫什么呀？这从犯呢不卑不亢，一点不怕，小民叫詹坚，虽然长相差点， 可是小明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儒生，也是一个正义之人。听到这儿，杜峰接过话来，你一派胡言，你正义之士啊，正义还能跪在这儿？正义之士胸中有浩然之气，脸上有严正之色，风度翩翩，哪像你呀、啊、如此的尖牙利嘴，猥琐公堂。这詹坚还想反驳，张御史说话了，行了，詹坚呐，休得咆哮公堂，你的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，暂且关进大牢听候审问。底下过来两个衙役，把这詹坚带走了。詹坚临走的时候一回头，恶狠狠的就瞪了杜峰一眼。杜峰还得意呢，脸上挂着笑，目送着詹坚远去，心想小子被压下了吧。退堂之后，这张御史和杜峰来到书房休息，下人端上两杯清茶，张御史喝了一口茶，张嘴了，妹夫啊，刚才问案的时候你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，只是问案最重要的是证据，你拿这犯人的长相说事儿，这个不足以服人心，万不可取，切记。这杜峰刚才那得意劲儿现在全没了，脑袋耷拉了啊，内兄教训的是，小弟记下了。这杜峰判着当官判了一辈子，这回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县令，他很珍惜这个机会，心里谨记张御史的教诲，就这样去历城上任去了。等到了任上，杜峰做什么事儿都是本着小心谨慎起见，几年过后果然没犯什么大错，只是他有时候小心过头了，爱民就变成扰民了，热心过度也引出了一些是非。且说这年春天，唐玄宗要去泰山封禅，特派钦差大臣走访路线，叮嘱相关事宜。这杜峰听说钦差大臣来了，带着历城县的大小官员出城迎接。这钦差大臣来了之后一番的视察，吩咐杜峰说，皇上泰山封禅要从历城经过，你务必做好接待工作，大到安全保卫，小到衣食住行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有半点差池。杜峰点点头，一一记下。这钦差大臣把事情交代完了之后，这严肃的脸上啊也舒展开了，跟杜峰开始唠家常。历城地方有哪些特产，有什么名胜古迹，秦叔宝的故居在哪儿，这杜峰是一一作答。说着说着，杜峰觉得眼前这位钦差大臣好生面熟啊，不由得张嘴问上了，说大人呐，您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年纪轻轻的就身居要职，只是我觉得您仿佛有些面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这钦差大臣闻听此言，微微一笑，心说我等的就是这句话，哈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哎呀，县令你过奖了，实不敢当啊。怎么杜老爷您没看出来吗？我这张脸是不是跟当年一样的尖呢？这杜峰只觉得脑袋嗡一下子，一听说尖这个字儿，认出来了，这位钦差大臣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跪在堂下被我审的那个从犯詹坚。当年这詹坚是一个进京赶考的举子，受到一桩案子的牵连，吃了几天官司，给押进大牢了。那天大堂之上，杜峰看他长得贼眉鼠眼的，就多了几句嘴，结果让这詹坚又多坐了几天大牢。万万没想到这詹坚中了进士，朝廷派人找了好几天，结果在牢里头找着了。按照律令，这詹坚被释放，留在京城做官，一直就干到了今天。杜峰认出来之后，一张脸呢长得跟紫茄子似的，赶紧一拱手，詹大人，下官当年是有眼无珠，错认了好人，那个时候也是刚进官场，什么都不懂，哎，让您受罪了， 万望大人海涵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呐。这詹坚笑着摆摆手，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不过是几天牢狱之苦嘛，不足挂齿。眼下我也有一件事情，希望你鼎力相助。这杜峰一听，心说行，既然你求得着我啊，我欠你的人情就能扯平了。大人，您有用得着下官的地方，您尽管说，下官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要替大人办道，要将功补过。这詹坚压低了嗓门，杜县令啊，我有这么一个拐弯抹角的亲戚，年纪呢还算轻，想在你的衙门里头啊谋份差事，你看行不行？这杜峰一听，点头如鸡奔碎米一般的啊，这个没问题没问题啊，行行，敢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呀？这是相爷的儿子，名叫陆大志。这杜峰吃了一惊啊，相爷的儿子，宰相之子，要来我这衙门干事儿，这可是一个攀龙附凤的好机会呀！哎呀，钦差大人，这个绝对没问题，下官办事您就放心吧。钦差大臣詹坚交代完了工作，人走了，杜峰这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。他兴奋地把大伙召集过来，告诉他们说，相爷的儿子要来咱们衙门干活了。历城各级官员听了都很高兴啊，这当官的人谁都想平步青云升官进爵，相爷的儿子来咱们衙门当差，这就是给咱们爷们提供了一条通天大道啊。这些官员都想着能跟相爷的儿子搞好关系，往后呢也能沾点官捞点便宜，各位都自掏腰包准备好了贺礼，用来联络感情。没过几天，这相爷之子陆大志来了。这陆大志还不满20岁，长得是方头大耳，为人挺随和的，各级官员的贺礼照收不误，只是这陆大志什么也不会干，成天的斗鸡走狗，出入酒肆青楼，大伙一看呢也都见怪不怪。这杜峰特意给陆大志安排了一个肥差，就负责接待皇上的工作。接待皇上要修建行宫，这有工程款发放，房子建好了还要采办各色家具杂物，手里头有了这样的权利，那些工匠商人就成天围着陆大志转，给他送礼通门路，想接这个业务。陆大志收的礼让他一夜暴富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皇上马上该动身了，前往山东。陆大志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，杜峰亲自过来验收。这样一群人干的活能通过验收吗？以小心谨慎为本的杜县令又会如何接待皇上呢？咱明天接着说唐朝封禅趣闻下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